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今晚将在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的带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这支乐团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巴伦博伊姆将献上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连演3场。作为3场音乐会的主打曲目，全套勃拉姆斯交响曲是最大亮点。林奕华第58部舞台作品《聊斋》今晚在保利剧院上演本轮的最后一场。这部他筹备了7年之久的剧作，和之前的《在西厢》《三国》《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一样，借以名著的外壳来表达他个人对于现代社会人群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主演特别邀请了张艾嘉和王耀庆。2018国家大剧院第11届春华秋实展演周明晚将上演《遇见秦风》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参演人员涵盖了青年翘楚、优秀作曲家、国际比赛获奖者、海归高校教师等等。全场音乐会将分为中西2个部分，其中西洋曲目方面有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而中国曲目部分亮点多多，集中展示了民族之声。下周四，世界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将携手杜达梅尔带来2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在当今世界的交响乐团当中数一数二，7年前来京就引发轰动。这次当今乐坛人气最高的青年指挥家之一的杜达梅尔将率团前来。杜达梅尔在2017年曾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成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下周五的音乐会当中，著名钢琴家郎朗也将加盟，并与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这是郎朗在手伤痊愈复出之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为了推动西北冬春旅游市场，吸引广大游客，西北各省区接连发布冬春季旅游项目及优惠措施，西北冬春旅游业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请听报道。 一直以来西北旅游市场淡旺季是特别明显的，11月到来年的2月属于淡季。今年随着西北冬春季各项优惠措施的持续推出，让这个淡季也开始热了起来。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就显示，目前西北游产品当中，青海湖加茶卡盐湖、嘉峪关、莫高窟、丹雅双飞八日游等产品的销量是靠前的。在冬春季旅游市场起到带动作用的是西藏。今年年初，西藏推出了冬游西藏系列优惠政策，让西藏在春节期间迎来了出游的高峰，共接待游客45.8万人次，同比增长48.2%。随着新的冬春季来临，最新冬游西藏活动10月1号到明年3月15号期间，游客可以免费游览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国家公园等超过40个优质景区。目前从西北发布的优惠出游政策来看，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都大力营造冬春季旅游的氛围。宁夏沙坡头、西夏陵等景区推出了优惠套票，青海茶卡盐湖、卓尔山等景区实行门票半价，甘肃鸣沙山、敦煌莫高窟也推出半价活动。而在冰雪旅游市场，西北本身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经过持续的投入和打造，也有望成为今年冬天冰雪旅游的新兴目的地。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 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继续聊电影的那点事儿。 哎，这个前两天直播节目的时候啊，跟大家这个慨叹了一下哈，这个今年的暑期档不是暑期档哈，贺岁档，你们 几大档之一。 哎，贺岁档这个缺少了西游 IP 啊，真弄得我们这个抓耳挠腮呀，像猴一样，哎，抓心挠肝啊，是吧？哎，当然了，这很多人说西游 IP， 有一些审美疲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IP 的热度啊，永远不会这个消失、降低啊，只不过是呢没做好，是吧？ 就是中间有一个空档期。 哎，这个电影没做好，它跟 IP 它没关系。 哦， 《西游记》大家、 你这个没做好，这个一语双关 啊， 这是我都上当了啊。刚才你说为什么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啊，这个你看明年我们知道农历年是猪年， 对， 按理说哈，以八戒为形象可以做出来很多东西，这个不是咱们开玩笑，你看不管是历年的我们看的春晚上，是吧，还是有一些刚好是碰到这个猪年的一些这个题材上，都会做一些这样的利益， 对。 但是今年啊，不应该说明年这个贺岁档，那确确实实是缺少了这么一点来自西游当中的，就是这个师弟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他那个岁数不太大，小猪佩奇过大年啊。 哎呦，对，就那一个了， 就那一个啊。所以说呀，这个就觉得比较遗憾。但是呢，这两天哈，我经过一番自省之后，我发现啊， 火， 其实西游 IP 呢，并不是热度降低了，只是说那些大片暂时缺席贺岁档。 哦，那言下之意有小制作。 哎，今年呀有好几部这个西游题材的作品，电影作品是在咱们大银幕跟大家见面了啊。小制作呀，这个无论是动画还是真人呢，反正这个口碑啊票房啊都不太尽如人意啊。 你这么说的，我还得回忆一下，这有些什么作品在今年银幕上亮相了呢？ 哎，你比如说咱们接下来就听的这一部啊，这就是2018年7月14号，就暑期档。你说一开始我就着急说成暑期档了吗？ 说的是回忆当中的。 哎，暑期档上映的这一部叫《小悟空》。 哦， 有点印象，咱们 有印象，有印象。 盘点的时候跟大伙说过。 对，哎、这个它太小了嘛，没想起来。 这个西游题材的动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由黎明监制的。 哦，真是那个唱歌演戏的黎明。 哎，对了啊，所以说这个，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只不过呢，累计票房啊，我现在看到还不到1000万呢啊，所以说确实是，比较 收获不大。 对对对，收获不大啊。但是这个电影呢，它还是有一些特色的，就是说，一般我们看到，如果你影视的改编吧，多数啊，除了我们说周星驰那个哈，它是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剩下呢一般都难以逃脱我们说最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这种模式啊，一个美猴王，一个笨笨的可爱的，是吧？春光灿烂的这个猪八戒啊，再加上一个絮絮叨叨的唐僧，是吧？一个老成持重的沙僧，就这些人物形象，他几乎没有什么， 就是固化的比较多。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动画片，它的 它的设定是相当不一样的， 叫两个字儿新颖。 哎， 我们说西游记还真是西游去了。 哎，你说这个猴子他打什么拳呢？啊，猴拳嘛，是吧？但是一上来这些小猴呢，他不打猴拳，打的是太极拳啊， 东方特色。 哎，咱们就先来听一听一开头的这个片段。 下一式太极，挥爪要像云一样哦。 猴抓，猴爪，我们得照做不是吗？ 好好练拳。流星火拳， 流星火拳。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藏尾巴招式。 大森，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 练太极啊。 练太极的速度不能这么快， 照您这样练也太没意思了。 太极的目的在于自律，而自律能带来力量和平衡， 这两样我都已经有了呀，而且我力气超级大。瞧着，兄弟，你要干什么？看着吧，属于齐天大圣的那根超级重的棍子，我能轻轻松松地举起来。 真是这猴子！ 接下来是平衡。 哦，大森，你什么时候才能老实一会儿？ 看好了，凡猴们，我要从这根超细的线上穿过末日深渊，去寻找牛魔王的金王冠。 你终于笑了。我知道你觉得丢脸，我也知道你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抱歉。大森，听我说，你不能再做这些冒险的蠢事了。俗话说得好，人啊，一旦缺少什么，就爱炫耀什么。小大森，我觉得你真实的样子最棒了。或许用我们专属的秘语来玩猜谜，能让你开心起来。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是月亮吗？ 错，小傻瓜，是香蕉。好了，腰都擦好了。 哇 哦！这是一个电脑程序，可以带你去任何好玩的地方。想试试看吗？瞧瞧你！哇！纽约，很棒吧？我一直想去那里。哇！好吧，我们就再来一场。 我警告过你，猴子，不许在园子里胡闹。可你在干什么？真是越来越放肆。 都是我不好，张园长，是我没有管教好大森。 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关关，下次再这样我就开除你。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张成，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小悟空》啊，这个动画片的开始的这个片段。其实，在这个片段之前呀，还有一个序幕。这个序幕我觉得拍的挺好。这序幕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西游版的《博物馆奇妙夜》啊。 哦， 哎，就是一个博物馆的这个管理员啊， 晚上就是总觉得阴森恐怖啊， 嗯， 有什么东西好像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游荡， 嗯， 忽然间出现几个带着假脸的坏蛋，嗯，啊，来抢这个 劫匪啊， 哎，对对对，嗯，来抢其中一件展品啊， 哦， 是什么就不说，大家可以现在在付费平台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啊， 哎呦， 这卖个关子啊，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啊，就这个动画片，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说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经典的86版这个西游记就是展现出来嘛，是吧， 啊， 这孙悟空基本上是猪八戒的一个克星嘛， 啊，有点相爱相杀的意思， 哎，对对对对对，要没有孙悟空的出现呢，这猪八戒那就反正是好吃懒做， 对， 是吧， 对， 祸害人间， 嗯， 是吧， 嗯， 但是也有可能是婚姻幸福生活美满，是吧， 这是后面解读了， 哎，所以说这个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一对欢喜冤家呀，它是整个这个作品的一个，也就是承包了很多的笑点，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在改编它的时候，你包括就是我们说大圣归来， 嗯， 这个动画， 嗯， 它也没有更多的去改变这二者的关系。 对对对， 你发现，首先就是说，在猪八戒面前，孙悟空永远还是那个执拗的、强势的， 嗯， 这个他的这个指数始终是高于猪八戒的， 嗯嗯嗯， 对吧？但是这个电影就不一样了。 嗯， 这个电影把猪八戒画的呀，跟洪金宝似的。 哎，那就是有大师风范了。 哎，这个当然，大师修炼成之前呢，还是一个可爱的小胖猪， 嗯嗯， 啊。首先呢，他就像哪个里边洪金宝，就像那个《倚天屠龙记》。 张三丰，啊， 张三丰那个啊，你看白胡，哦，白头发啊，这 主要是那眉毛， 哎，那眉毛 胡子他都耷了， 特别像，啊，真的很像那个形象，再加上胖乎乎的大肚子啊，还可爱啊， 嗯。 那么这里边这个孙悟空呢，是美猴王不假，但是他是个金丝猴， 金丝猴， 哎，嗯，这个小猴子反正好动，但是很没经验， 嗯， 实际上猪八戒成了唐僧的这个角色， 嗯， 他成为了孙悟空的导师，这是这么一个设定， 哦，八戒变成师傅的样子， 哎，对，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片段啊。这个片段讲的就是呢，猪八戒、孙悟空两个人漂洋过海到了纽约啊，去解救他的这个好朋友啊，还有要捣毁这个牛魔王要毁坏世界的计划。但是这两个人在纽约就被警察塞到了警车里面， 哎， 啊，然后给投进了动物园啊。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没有签名。你好，美女，没错，就是我拯救了整座城市。 你到底在干什么？ 在接受人们对我的感谢啊。 你疯了吗？这里是纽约，他们说 thank you， 你听得懂吗？你这样做太鲁莽了。 瞧瞧他们，他们多喜欢我呀。 抓住了。你们不能在曼哈顿乱窜，这里不是新泽西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纽约，野生动物不该来这儿的。 看，这个警察带了一头猪和一只猴子。你根本不明白，警官，我们不是野生动物，我们肩负着将关关和纽约从牛魔王的魔掌中救出来的使命。 他听不懂你的猴语，大森， 我得想办法让他明白我的意思。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我想他已经明白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功夫大师。 看好这只猴子，我觉得它需要特别关照。 我们会照顾好它的，警官，毕竟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动物并不多见。 中国？ 是啊，走，我带你去看看最新的神奇动物展。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中国来。 那里的阳光很充沛吧，所以你才一身黄毛。 不，这颜色是天生的，我是一只金丝猴。 伙计们快过来看呐，来自中国的金毛小子，他是一只金色的猴子。 中国哈，在洛杉矶附近。 不，傻瓜，那是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大森。 在中国有猴子帮你捉狮子吗，大森？ 嘿，走开，他要跟我捉狮子。 是吗？ 他对你的狮子一点都不感兴趣。 哦，是吗？ 女士们，女士们，这里肯定有很多狮子可以捉。 啊，大森这边，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如果 这里有一个小伤口，可怜的小狮子。 走开。 他们居然把你跟人类的孩子关在一起。 这里是小动物专属园，同时也是农场动物的地狱。 你正站在泥里呢。 我们会这样也是被你害的，大森。 如果没人知道的话，那不是空有一身好功夫吗？对不对？ 自律能力才是最最厉害的能力。给，拿着这个，看看它指向哪里。 指向了那棵树。那个警察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这简直太棒了。这应该是棵树吧？ 换个角度再看一看。 大象，最后你一块在大象身 上。嘿，你，鼻涕虫， 把东西给我，不然我就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张又听了一个片段，这是猪八戒孙悟空啊，在这个美国呀，这一场遭遇啊，为什么听这段呢？就是刚才抓他们那个纽约警察啊，这就是这个里边的沙悟净啊， 沙僧来了。所以这个人物的关系其实是做了很大改变的，除了你刚才说这个他们俩的那个性格的那个互相的争斗哈、啊、还在、可是这个师徒四人的这个感觉是完全是打乱了，错了位了。沙僧到了美国当警察，你别说沙僧啊，他那个脸啊，如果传统那形象的话还比较威严。只不过就是他话不多嘛，是吧？ 对， 他本事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还比较公正。你看每次那个他们到最后都要问沙师弟啊，沙师弟得给评判一下。 对，这个悟空啊，感觉到你要到纽约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像金刚了，是吧？他就不像悟空了 啊，就是猴子到了纽约， 变成猩猩了，就是。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哈。尤其这里边的一种设定呢，是动物可以听懂人的语言 啊，它是动物跟人在一起的， 人呢听不懂动物的语言。当然，这个设定一般都是这样去用，但是问题是，这个影片的呈现呢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感觉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就能听懂。有的时候这个就听不懂 啊， 听不懂不是因为人言兽语不通，听不懂是因为这猪和猴不会外语。 哦，它真是除了人和这个动物之间它有隔阂之外，它还设定了说这个中国来的和在美国本地的， 对，还是不一样的啊。哎呀，所以说这个电影其实做了很多新鲜的尝试啊，包括他也为这些人物的叫做他们的叫人物的一种改变，一种弧光都进行了设定。你比如说这里边的孙悟空，他的本名叫大森，大圣嘛，叫大森，他其实是一个小猴子啊， 而是金丝猴，刚才说了， 经过这个重重的挫折，最后激发了自己体内的潜能，才完成了变成孙悟空的蜕变。所以说你光有设定还是不够的啊，一个影片好看呢、啊、种种的细节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 按理说是金丝猴的形象在我们那代人的心目当中那还是很神圣的 啊、 它代表了一种文化。 对， 其实就不多说了，那当时小的时候你看小朋友们玩某一种这个啊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路口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渝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但是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度到零下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借着这个明年的贺岁档没有西游题材这事儿，咱们说说回顾一下，在2018年，可能大家不经意，遇到的那些大荧幕上的或者是网络上的西游题材。 嗯，你说遇到的其实是错过的啊。 哎，这表人遇到有人错过，对对对，真是 票房太低了啊， 就证明观影人次也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啊。但是这个西游呢，就说明呢，就是这样的电影啊，这个还是有人投资的啊。这个 IP 的热度就证明说大家一样是去关注它的，只不过是不像这个大片啊那么多的人数、啊、 对。 那么以小博大，这个是所有的小成本电影都想做的事情。博了博不了，那就一方面看水平，另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也得凭借一些运气， 对， 包括你的档期啊，是吧，这个同档期相遇的这些对手啊，还有就是这个某一个时段适不适合大家的这种观影的这种欲望是不是强、是不是偏向这类题材、其实这都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这个贺岁档一般来说对西游题材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哎， 但是呢今年的就2018年的这些西游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大小呢，它都没有能够占领比较有利的时机。刚才如果说那个小悟空，我们上半时段回顾的那部片子，赵亮，你觉得它是运气不好呢，还是制作的有问题？ 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哈。这个一方面来说呀， 它确实也是赶上了一个叫做西游的热度有些偏冷的这个时候啊，毕竟前面有那么多呢， 太火了。 对，而且你又不是大片，是吧？你大片已经把这个热情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对， 你这个小制作呀，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特别的精良，特别特别的神奇啊，那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 嗯， 那另外从剧作本身来讲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硬伤，而且影像风格呢，也是比较中规中矩吧，所以没有太多的亮点， 粗糙了一些。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部还是动画啊，这也是2018年，也是暑期档吧，9月中旬啊，在全国公映的啊。这个电影叫《大闹西游》， 哎呦，这名字听起来这熟的不得了啊！ 哎， 但是一想，它好像那四个字，它怎么组合？ 哎， 不对， 这《大闹西游》啊，我个人觉得啊，比这个小悟空呢，看点要更强烈一些。 哦，是吗？ 啊，还有就是它的故事啊，更加的跳脱。啊，更加的新颖， 也就是说他创新的更多了。 哎，这个首先说孙悟空这个角色的配音是谁呢？是李世宏先生啊，就是央视版《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配音演员之一。 哦， 哎， 就是李安老师之前。 对， 想起来了， 这个版本的孙悟空啊，但是呢，他配的这个孙悟空啊。他是个师傅，就是孙悟空，他不是弟子，他是师父。 孙悟空变成师傅了。 哎，谁是这个成长角色呢？是孙武元啊，叫孙武元， 是真是五哈 啊， 一二三四五的五， 五块钱 啊，五块钱。哎，元， 嗨， 哎呦我的， 这个孙武元他是一个小蓝猴啊，他是通过一本百科全书啊，穿越到了西游世界。就是真正到了《西游记》的世界当中，展开了跟他的师父孙悟空这么一段冒险的故事啊。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他这是就是几个世界观套在一起了，对吧？其实孙悟元呢，他是有一个美猴王的梦想的啊，但是他没有金箍棒啊，然后就在这个玩具世界，他是一个玩具， 他本身是一个玩具， 对，玩具，他就在玩具世界饱受嘲笑， 没有兵器。 哎，后来他就穿越到了这个西游世界了，遇到孙悟空了啊。所以说，就是他的这种设定，其实我们能找到，如果你在人类世界吧，你也能找到类似的啊，所以也比较巧合了，是吧？也有他独特的这个地方，但是反正票房也一般，但是他确实是有很新颖的一些创造。你比如说孙悟空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遭遇了一个中年危机，啊， 哦，被人崇拜的孙悟空， 哎， 遭遇中年危机， 哎，这就变成这个叫什么，油腻的中年男子， 这不超人总动员， 啊，哎，对，有点这意思啊，总之吧，这个电影还是有很多突破的地方，咱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啊，来自电影《大闹西游》的片段。 红中， 东风，西风， 碰，听牌。 大饼， 表姐， 发财， 白板， 糊了。 嗯，猴子，你看错了。 师傅，我有火眼金睛，不会看错的。 为师之道， 为师之道， 为师之道。等你真正明白了， 真正明白了， 真正 只有当师傅的才知道，他哪当过师傅啊？ 为师之道， 为 师年都没来过人了。 为师 你在哪里呀？你又是谁啊？ 我是美猴王。 什么？我来找金箍棒，让大家知道我是真正的美猴王。哼，这个样子，你哼，傻头傻脑的，能当我的徒弟吗？喂，你干嘛？快放我下来！笑死我了，你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合体吧？金箍棒都没有，你就是个冒牌货。再见。 金箍棒。金箍棒，你从耳朵里掏出来的是金箍棒吗？ 我不告诉你。 听说如意金箍棒能按照主人心意变化无穷，是真的吗？ 关你屁事。 你能把金箍棒借给我吗？ 做梦。 好，我承认你是孙悟空，你能借我吗？就一天。 不能。 那你说怎样才行？ 除非你留下来当我徒弟。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大闹西游》啊，也是一部动画片啊。评价 三 D 动画片， 对对对，也评价也不是很高，票房也一般。 我看了豆瓣大概五点几分吧。 这个西游 IP 呢也就这么过去了啊。那么在11月份的时候，11月初有一部电影呢，这其实是一个网络电影啊，网络大电影。 这个月初啊， 哎，也是西游 IP， 叫《天蓬归来》。 哎呦，跟刚才《大闹西游》这能蹭成一对儿了。 哎，大闹之后，天蓬归来 啊。 但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非常具有网络大电影的范儿啊。待会儿讲讲什么意思啊？他这个主人公，女主人公叫高小姐啊，是个大龄剩女 啊， 嫁给了一个见义勇为的男青年，叫朱刚然。 哦，两个人都还挂点钩， 哎，展开了一场错位的恋情故事。其实啊，就是披着西游外衣的偶像剧，哎，这么一个意思啊，叫《天蓬归来》。其中的演员呀，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新兴演员啊。反正我这看着脸熟，名不熟啊。这个演朱刚然的叫陈信哲啊，演孙悟空的叫李佳彤，这个人还是，我看这个扮相还是挺有这个叫英武之气啊。 那听这个名字啊，听这天蓬归来四个字，那应该是就是猪八戒是绝对主角， 对， 是以他为故事核心。 嗯， 那这个故事又有高小姐，这就难免让人想到就是说当年啊，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 对 是吧？那一段在高老庄的故事，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史上最帅的猪八戒。陈信哲， 哦，对，你还记不记得从那个什么时候开始？从周星驰版的这个《西游》开始，就是大家发现那个猪八戒，因为在他变身之前嘛，已经非常帅了 啊，是 啊，对吧？ 而且这比较瘦的猪八戒也到处都是， 哎、对， 小沈阳什么的。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能看见不同的猪八戒形象， 对， 就还来了一个更帅的，是吧？ 更帅的，我觉得这是史上最帅的猪八戒， 好嘛， 哎，而且就是史上这个应该是最扮相上各方面最不像猴的。孙悟空啊，这个李佳彤， 猪八戒不像猪八戒，孙悟空还不像孙悟空、 不像孙悟空啊，所以嘛，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叫做爱情剧、套上 披了一个西游外衣， 对啊、那这样的电影呢，其实我觉得不妨一看吧，轻松一笑啊、也是擦着一个西游 IP 的边，这还是从侧面说明西游 IP 的这个热度啊、如果你就是随便讲一个青春爱情故事，那显得没特点嘛，是吧、咱来一个古装玄幻喜剧爱情，是吧？ 听你这么强调这里面的爱情元素，就有一点那个想象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还没有完全看过这部电影哈，这个叫网络电影是吧？这个爱情既然是当中的主题，那证明不再像是当年霸占高翠兰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啊！对，到底什么情节呢？我们先听为快哈， 好， 听一听。 我跟猪哥哥都想去月宫，可我们的法力远远不够，所以才造了木鸢。可木鸢必须借助特殊天象才有可能飞上月亮，所以我们等这个几十年一遇的天象等了很久。嫦娥在人间的时候养了两只兔子，我是其中之一，她吃仙药飞天时带走了我的姐姐。你不信？ 直说。猪哥哥一直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妖的事实，要不是去月宫找嫦娥这件事情撑着他，他可能都活不下去。可现在，他现在在哪儿？ 只是这样一来，咱们真的就把人类给得罪了。 哎呦，大王，人类有什么好怕的？人类的胆子小得很。想当年我做人的时候，去澡堂洗澡，把他们吓得人仰马翻，四处逃散。 哎呀，人妖啊，你就别说话了。当年做人，你就不是个正经人；现在做妖，也不是个正经妖。哎呀，到哪儿都家声， 家声！ 大王， 不许你这么夹枪带棒的说人家。 我跟你们说啊，这三界之内是有规矩的。当年我二弟呀，就是因为嘴馋，想尝尝人味，结果呢，还没吃到嘴里，就被那神仙贬去黑风山了，10年不得相见呐。 哎，我说老大，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妖魔众多，他一旦经过此处就不再回头。那要是我们不吃，岂不是便宜了别人？ 也是啊， 是 啊。哎呀，哎呀， 你说你。 好，刚才又跟大家回顾了一个片段啊，来自网络电影《天蓬归来》啊。那今天我们的西游 IP 回顾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啊。 其实这个西游题材，刚才张亮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不是一个终结，绝对大家在隔年之后啊，还会看到大量的西游作品会出现。 哎， 包括我们知道西游在周星驰先生手里呢，还会有新的作品。 嗯， 而且我们知道六小龄童先生的西游的这个大作啊，一直都是在紧张，叫什么？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 对啊，大投资啊，然后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大家的高期待啊， 对， 这都是点燃了我们的这个热情啊。 是， 等待吧，西游 IP 啊，将来还会有大电影来出来。你要是确实待着闷了呢，也可以上网上搜搜这些小制作啊，解解渴， 评价一下。 对对，哎，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听《悟空传》的主题歌，华晨宇演唱的《齐天》啊，我们也等待大圣吧，大圣归来，不知道第二部什么时候来哈。 是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回你花果山，出你不死心。他们说这是天命。 生我又是为何？记得。